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阴天，东南部地区呢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呢-2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呢5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已经来到了大年初四了，假期过半，大吃大喝了好几天，赶紧出门活动一下吧。比如和朋友去逛逛庙会，品一品老北京浓浓的年味儿；近一点的，您可以去场店庙会，这里有丰富的艺术表演，老字号年货展。天桥市民广场有老天桥民俗表演，大观园红楼庙会也可以观赏元妃省亲大型古装仪仗表演等独有的传统节目。远一点的呀，可以去古北水镇登长城、溜冰、小吃、年画、拉洋片、听京剧、赏皮影，活动也是相当的丰富。总之呢，春节不能光动嘴，咱们还得动动腿，不要掉进了每逢春节胖3斤的魔咒。要说这抽烟喝酒、睡前玩手机、刷牙草草了事，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坏习惯，但却怎么改都改不掉。往往这口头上天天注意健康，生活中仍然不能正确地落实到行动里。殊不知啊，我们的健康就像机器，在新的时候需要保养，一旦零件有损，养生为时已晚，这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此，健康加油站春节特别策划了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系列节目，为您准备一份健康行动清单。7个健康新选择，帮助您追求对健康更有益的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不要等老了才养，病了才治。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的是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刘敏，带来健康新选择，刷牙这件小事儿真的需要学起来。大家关于刷牙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的手机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春节期间，大家喜欢走亲访友、逛庙会、看表演，但是在享受新春愉悦的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春节期间是呼吸道疾病爆发的高发时段。 如何避免呼吸道疾病侵扰我们快乐的节日生活？首先啊，这家里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多喝水，不吸烟，不酗酒，保持均衡饮食，注意劳逸结合，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还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增减衣服，避免着凉。儿童、老年人、体弱者和慢性病患者应该尽量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如果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当发生传染病时，应主动与健康人群隔离，尽量不要去公共场所，防止传染给他人。最后，不要自行购买和服用某些药品，更不要滥用抗生素。朋友相聚、亲人团聚，往往少不了吸烟或者是送烟。以往啊，大家对于烟草的危害认识不够，常常把它作为沟通情感、馈赠亲朋的礼物。但是其实呢，烟草是危害健康的致命杀手。据检测，一支烟燃烧后可以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有数百种有害物质，至少有69种为确定性的致癌物。吸烟可以导致肺癌、口腔癌、鼻咽癌、喉癌等多种癌症，还会引发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平均每一个吸烟者会因为吸烟而减少10至15年的寿命。另外，对于不吸烟的人群，特别是儿童、老人、孕妇等，如果暴露在二手烟里，即便吸入少量的烟草烟雾，也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仍然存在着把烟草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的风气，但实际上却在送去祝福的同时，也给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了危害。春节期间，除了吸烟最为纠结的问题啊，还有喝酒。不喝怕伤感情，喝了呢怕伤身体，最好是不喝酒。如果非要喝酒啊，那就请记住一句话，少饮酒不醉酒，这才是喝酒的基本原则。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建议，成年男性一天饮用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也就是50度的白酒不要超过1两，成年女性呢不超过15克。其次，不要空腹饮酒，这是因为酒精代谢速度很快，空腹饮酒容易引起低血糖和急性胃炎等，致胃穿孔急性胰腺炎。因此呢，建议酒前应该先进食，不要空腹喝酒，以减少酒精对于胃黏膜的损伤。最后，酒和药物不要一起服用，酒与药物同时服用会降低药效，或者与药物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不良的反应，严重者导致中毒，危及生命。因此，服用药物的人应该禁止饮酒。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刷牙是我们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儿，但你有认真对待这件小事儿吗？有研究发现，不好好刷牙的人，除了一口黄牙影响美观外，还可能会因为牙菌斑、牙周炎等问题，加大患癌症死亡的风险，可能减少13年的寿命。小小的一个刷牙动作，到底怎么做才正确？您又适合什么样的牙刷呢？面对琳琅满目各种功效的牙膏，我们又该怎么选呢？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刘敏，跟您说说刷牙这件小事儿，咱们真的需要学起来。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刘敏。您好，刘主任。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个口腔保健方面哈，各位到底做的怎么样，看看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就知道了，牙刷。我们就来说说刷牙这件每天我们都要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但是这个小事儿您到底做没做对，做没做好呢？哎呦，我们这有一个数字，就这个数字我得先来问一下刘敏主任哈，说90%以上的人这牙刷的不对，真有这么夸张吗？ 这我在网上看的。 这个说不对呢，我觉得有点过。它不叫不对，是刷的不够好。 不够好，通常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就是刷的不到位。我们讲刷牙呢，其实就跟你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搞这种刷锅、洗碗啊、洗衣服一样。第一个一定要刷干净，就是把该刷的地方、脏的地方要刷到。但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刷到的同时要减少对牙齿和牙龈的磨损，因为我们的牙齿呢是不可再生的，它长出来就这么大，它以后会随着咱们咀嚼啊、吃饭啊，它会越磨越小。你刷牙呢，所以要减少这种磨损，就是两个原则， 就是一刷干净，二你别伤了你的这个牙。 对， 就是在刷牙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跟你洗衣服不能把衣服给揉烂了， 要不然这衣服破了就只能扔掉了。但是牙齿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真的这个牙好胃口才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哈。一旦这个我们说牙口出现了问题，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全身很多器官，首先影响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肠胃的功能啊，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听友都是这个老年人，那么他们也是经常为这个口腔问题困扰，包括各种龋齿啊、漏的洞、该补没有补的牙、一些残根，还有那些镶的不合适的牙等等等等。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是首先从刷牙、刷对牙、刷干净牙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多说一说，因为这算是我们保护牙的一个最基本的预防方式了。 对， 应该说也算最便宜的，对不对？ 最基本，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把牙刷好了，好多口腔问题就自然就没了。反过来，如果你牙刷的不够好，你不管怎么样去处理，包括你去看医生，往往你会发现收效特别小，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最基本的给做好。 所以啊，其实前段时间我看朋友圈里边有一个留言倒是说的特别的对，这个留言的前边呢我可以给他再加上一句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你能够坚持每年做一下口腔的检查，然后呢洗一次牙，大概也就是花100多块钱也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环节给退掉了的话，那有可能迎来的就是龋齿、有牙洞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紧接着下一步您需要去补牙，这一下子可能就要花几百块钱啊，甚至上千块。但是如果您把这一步也给它靠过去，就是不太在意的话，那这个牙可能脱落了，到最后我们需要通过种植牙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样一来的话，您的这个花费可能就是要上万块了。 是这样。 但是其实如果在这个最前头我们再加上一条，您就选对牙刷，选对牙膏，尤其是要有这个正确的刷牙方法的话，那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就可以把您的这个口腔卫生处理得很好， 是这样的， 避免了后续的问题了。网上说90%以上的人患上这个牙病啊，牙齿疾病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一大流行病了，而且还有研究发现说不好好刷牙的人除了牙黄影响美观之外呢，还会因为这个牙菌斑、牙周炎这类问题加大患癌症死亡的风险，可能减少13年的寿命。我觉得这个数字说的特别的可怕，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我不清楚这个数字的来源。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口腔健康跟全身健康是关联的。这个关联呢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不好，在牙上能体现出来，所以说很多比如说艾滋病的病人，好多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他首先是看牙的时候，医生觉得他的牙有问题才会发现的， 才会发现其实他有其他的疾病 啊。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全身会影响口腔。第二个呢，就说是口腔不好也可能会影响全身。这个大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吃不好饭，你身体营养不行嘛，就这是一个方面。还有现在就是研究更多的说明这个，比如说牙周炎，就是牙龈出血啊、红肿啊、发炎啊，这个吃东西没有力、咬不动啊等等，这些就是牙周炎的表现，可能跟孕妇的早产、低出生体重、糖尿病、风湿等等会有关联。但是具体说现在这个关联度是多少，它到底能够减少多少人的多少年的寿命，这个我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就是说还没有这个研究方面的具体数字，但是的的确确已经有很多种的说法了。 这些研究他们之间有关联，是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的， 已经证实是有 关联度有多大，比如说比如说我牙周不好到底我增大多少的几率，这个是很难讲的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存在这种关联。 我记得以前呢是有这个专家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曾经啊在这个心脑血管病患者的这个血液当中，包括心梗的患者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就是是牙周炎患者还是牙菌斑患者，就是反正那个菌 对 啊 是有这个的，所以你看看他就把这两个似乎之间是有关联的给联系到一起了， 是这样的、 所以说啊认真刷牙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但是这牙应该怎么刷，这个里边我们可能就得说一下这个技术方面的要领问题了哈。有些人刷牙只刷表面一层，就是我们说能够看得到的最外层，但是牙的里侧有的人觉得实在是太难刷了，甚至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以及他的孩子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刷过牙里侧。当时我听到这个我特别震惊。然后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是不是这个牙里侧是一定要刷的，如果一定要刷的话刷牙里侧有什么样的技巧没有，来我也送您一个牙刷。 这个是这样，我们刚才讲这个刷牙，其实我第一开始就讲了，第一个要刷干净， 刷干净， 刷干净呢就说是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呢就说你每个牙面都要刷到，就跟咱们说还是举那个洗衣服的例子，就说你要袖口啊领子啊这些都要刷，这是特别容易脏的位置，所以牙也一样，里面外面都要刷到。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里面的大牙哈，它既有这个牙的就是横切面，就是咬食物的这一面，也有像柱状的转圈的这么一面，就是每一个面可能都需要刷到。 对，所以你看你对这个牙很有研究，这个牙问题就是它每个牙都是一个圆形的类似，它牙挨在一块儿，所以它组成了好多那种比较细小的线， 对， 和一些犄角旮旯， 对， 好多小缝，这个位置是很不容易刷到的，所以你一定要特别认真的去刷，就是要一定要刷到这个位置。第二个呢你还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位置的脏东西给它清理下来，就是你就是牙刷放在那儿了，你还要给它清理下来， 就是你虽然刷那个位置了，但是有可能你需要多刷那么几下， 对， 把那个位置的什么牙菌斑也好，牙菌斑好刷不下来哈，就是什么软垢啊之类的， 刷得下来。刷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刷 牙 菌 斑， 对 啊、把它给刷下来，不仅要刷了，而且还要真正达到给它清理了的。 对，所以这个刷牙的，咱们看网上好多就说这个横着刷、竖着刷等等，这个其实呢，它在不同的位置需要你有不同的这种方向。 哎，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以前哈，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这样横刷牙嘛，尤其是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的这个朋友，那个时候横刷牙，然后就会出现了，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发现他那个牙上跟牙根的位置就横截面，就像断层了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刷牙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牙和牙龈，而不能把它刷伤。因为我们一般讲外层面是最容易刷到的。而且牙的外层面它也比较薄弱，你使劲的玩命的刷它，就是说该刷的地方你没有刷到，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很容易刷到的地方呢，你又过分的去刷了，然后又导致一种磨损，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你看，一全方位都得刷到，就是我们说不仅是外侧、里边，还有那些沟沟缝缝、衔接处哈、各种形状的这个临界面都得刷到。 对， 还有就是呢，你平时。我们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对孩子说一句啊，医生都说了必须得刷三分钟以上，于是呢他可能里边他根本没刷，就一直在蹭这个容易刷到的这个地方，那又会造成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把这给刷伤了。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小技巧是什么着呢，就是说我们说要抓主要矛盾，比如说里边一般不容易刷着，或者后面大牙也不容易刷到 啊， 所以你刷牙的时候首先就刷里面和后面，把最容易刷的位置留到最后，这样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你也不会忘下。 先做那些难功课的题， 对， 就是要把里侧以及就是最后面嘛，我们说如果长出智齿的话哈，那些位置最后面的牙不容易清洁到的地方是先刷它，慢一点，认真一点，把就是正面呀、最容易清洁到的位置留到最后。 两颗大门牙你可以放到最后。 两颗大门牙，要不然你不会经常看到。包括我们看影视剧里面嘛，如果有刷牙镜头的话，一直是在前面脚上。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刷牙其实最关键的一个，而不是你手什么横着、竖着怎么动，而是要面面俱到。 面面俱到。 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把所有的牙、所有的面都刷到了。你想想，一个牙有几个面呢？前后左右有四个面，加上吃东西那个咬东西那一面，所以后边牙是五个面。 五个面， 你要把五个面都刷到。但是呢，我们刷牙只能刷牙的里面和外面，还有咬东西那个面，两个牙挨着那个缝，就是前面和后面，你是刷不到的。 对， 所以说 你即便刷得再好再认真，你只完成了60%，剩下的40%就得用牙线， 就得用牙线了。嗯，这就是说其实给你一个牙刷，刷得再认真，你只完成了此次刷牙工作的60%。 对， 还有40%，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牙缝 的这个位置哈。嗯，或者说靠近牙龈肉的这样的位置。 嗯， 那这些地方我们要借助另外一个工具，就是一定要用牙线了。 嗯， 牙线其实现在普及率我觉得不是特别理想吧。 已经很不错了，现在你前多可能在10年以前我们来问的时候，多少人用牙线呢？ 没听说过， 几乎是个位数，就是说个位数，很少的也有人听说过或者用牙线。 嗯， 那个时候你去超市也没有卖牙线的，你现在去超市一看，只要卖牙刷的地方，通常都会有卖牙线， 都有牙线了。 而且你从网上一看，各大网站上都有卖牙线的， 嗯， 套装等等的，所以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已经在重视了。 嗯， 所以我就希望咱们听众，如果你在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你在犹豫用不用牙线，我就告诉你一定要用，因为我也在用，这个咱们这个主持人白琳也在用，所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 嗯，牙线才能够帮助你清理牙刷刷不到的那40%的位置， 对， 特别重要。 还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好多比如说刷牙出血， 嗯， 然后好多成年人的冲牙，最容易发生的位置就是牙缝，所以说你牙缝一定要清洁。好多人说我刷牙刷的特别好啊，我也不懂吃糖，为什么还有虫牙呢？ 嗯， 它的虫牙往往都发生在牙缝那个位置，包括牙龈出血也是在牙缝那个位置。 哦， 所以对于这个位置来讲，就相当于你从来不清理，那你想你天天用不清理，它坏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这回终于找到原因了吧？就是由于那些位置你没有用牙线。如果用了牙线的话，一减少牙龈出血的可能性，二就是解决了那个位置容易取坏的可能性。而且你知道那个位置取坏特别讨厌，它一下伤两颗牙。嗯， 对，而且那个位置取坏吧，因为它在里边夹着，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根本发现不了。嗯，谁也发现不了。 对， 等医生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比较大了，有的人他也不来看，他也不定期检查。 嗯， 医生都没有发现，他自己觉得吃饭的时候巴拉，哎，怎么出来个洞呢？ 嗯， 实际上那已经就很大很大了。 所以说牙线配合牙刷，这个就是将来哈，不是，就是从现在开始吧。 嗯， 每个人在清洁这个牙齿的时候必备的两样工具了 啊，必备的。然后还有说一下呢，提到牙线这个咱多说一句，就是如果你以前没有用，你刚开始用牙线，你会觉得特别别扭，然后你的手也不知道往哪儿伸等等，会有很多困难。而且呢还会出血，你的牙龈会出血。 有 牙龈出血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的手比较笨嘛，你不会使， 对， 然后你会伤着你的牙龈，这个就跟我说的，你可能对牙龈造成一个损伤。 哦， 第二个原因，其实第二原因才是最主要的，就是你的牙龈是发炎的。如果你从来没用过牙线，你的两个牙缝之间的牙龈肯定是发炎的， 有炎症。 发炎的牙龈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碰就出血。 哦， 所以好多人说我牙一碰就出血，我就不敢刷了。错了，不是你把它碰的，而是因为牙龈发炎。所以说呢，你要坚持用，连着用上一个星期。第一，你的手熟练了，熟能生巧。嗯，第二，你定期清洁嘛，你的牙龈也就不发炎了，它就不出血了。 好，关于这个牙线的问题，我替大家再多问两句哈。现在有卖那种就是牙线棒，就是上面像绷着一根线的。嗯，还有那个一卷儿，我们自己从上面绕下来一段长度，咔，它就能够折下来的哈。 嗯嗯， 哪一种比较适合初恋者？ 初恋者你可以用那个棒的。因为毕竟他手不用放那么深，他可能操作起来容易一些， 能伸进去。 但是那个棒有个什么特点呢？它有时候特别软，它那个塑料，它不好加力， 晃晃悠悠的， 它那个控制不好，越是控制不好，越容易损伤你的牙龈。 嗯， 而我们用手的话，我们会用的熟练的，会撑的牙线非常紧。 嗯， 然后会控制的非常好。 嗯， 所以这个就跟那个手动挡的车和自动挡的车有点相似， 不太一样。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我的牙医推荐我用那个牙线的时候呢，他说你就稍微别着急，慢慢练。然后一开始他就让我用的是那种一卷的，可以自己弄下来长度。 嗯， 他说也别怕浪费哈，最开始不太熟练的时候你可以卷的稍微长下来一点。 嗯， 他说为什么？你自己能够掌握它那个力道， 对， 不容易伤到你的那个牙龈，而且随着它那个劲儿来走。的确刚开始的时候前面还好清理，尤其伸到这个后面，尤其很多朋友有那种塞牙情况的时候。 嗯， 真的那一牙线下去恨不得能够带出肉丝儿来。 还有一个就是后边的牙呢，因为它比较有时候比较紧，好多人就是塞不进去，找不着牙缝。 哦， 因为牙线是用牙缝，它都找不着牙缝，所以很多人用牙线呢只用门牙，后边牙都不用。但是我跟你说后边牙一定要用，后边牙是大牙。 嗯， 这个牙越大 它两个缝之间飞的东西就越多， 嗯， 它越难清洁。实际上就是说门牙呢，因为比较小，它好清洁，所以后牙才是重灾区，一定不要把这个就跟刷牙一样，把这个最严重的位置 给漏了。 嗯， 好，刷牙角度甭管是前后左右上下，好，我们就用一个词来记住它，面面俱到。 对， 就 是 每一个位置 最重要的一个， 对， 一个点。 即使这样，您只能清洁您牙齿表面的大概60%-70%这样的面积哈。还有重点就是那个牙缝，我们就要借助牙线。如果您还没有选用牙线的话，抓紧时间吧。像一些什么便利店啊、超市啊，全 都 有、国产的、进口的全都有。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打今儿起你就要用起它。哎，很多人可能这个时候也想问说，我是先用牙线呢，还是先用牙刷呢？ 啊，这个都可以看你个人习惯 啊。我个人习惯是先用牙刷，然后再用牙线。有的时候觉得哦，这个牙线好像清理的东西比较多，我再用牙刷再刷两下。 嗯，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的哈。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习惯，但是总之我们也可以提醒您，就是刷牙想做到面面俱到这个事儿啊，它需要一定的耐心。使用牙线练熟能生巧的这个过程，它也需要一定的耐心。但是我们就想，为了这个小牙齿的大幸福，这件事情值得我们这样去做。 是这样、 好，健康加油站，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刘敏，跟您详细的来说一说刷牙的这件事儿哈。那下半段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怎么选牙刷啊，然后什么电动的、手动的，还有在刷牙的过程当中怎么选牙膏呀，这个里面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方面啊。不是有那个含氟牙膏吗哈，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用含氟牙膏来刷牙呢？我们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不太习惯哈，慢慢来，好的习惯都是逐渐养成的。而且无论是刷牙还是使用牙线，一定要记得越是往后不容易清理到的位置，更是我们刷牙的这个重点。刷牙讲究的就是一个词儿，面面俱到。好，应不应该用含氟牙膏刷牙？到底要不要选择含氟牙膏呢？ 我建议大家呢，回去今天晚上先看一下自己的牙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你就看看牙膏上说明上有没有氟化物。我可以跟大家说呢，要用，这是非常肯定的。 要用含氟牙膏， 一定要用含氟牙膏。含氟牙膏呢，它不是一个品牌，不是说这是什么品牌的，这是一类。根据它含不含这氟化物分为两类，用还是不用，或者含氟还是不含氟。一定要选那个含氟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研究证明，用含氟牙膏它是能够帮助你预防龋坏的。 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牙洞的那个叫什么虫牙， 防蛀，对， 它主要靠的就是这个氟化物，对不对？ 对，这个曾经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发现之一，就是用氟化物。包括你像美国、香港还有新加坡，包括欧洲一些国家都在水里边还要加氟化物，就是来说防龋，所以说含氟牙膏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那既然它这么的有必要，那我们所有的牙膏里都加氟化物不行吗？ 所以在国外好多它品牌里边氟化物是必加的一个东西。 国外是必加的。 不是说所有的哈，很多咱们现在因为我不方便提名字，一大品牌的牙膏咱们可以上市场看看，他们里边的牙膏里边都含有氟化物。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是必加的，就跟你做菜一样，必须得放盐。但是咱们国家呢，也有些就是它不含氟，特别是现在有人会说这个氟化物会有害啊，网上搜一搜等等各种，所以现在你看也有一些牙膏叫，我这牙膏可吞咽，不含氟，特别适合于孩子。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哈，这个氟化物首先是有用的。现在关于这个小的孩子，特别小的孩子，比如说1岁的孩子或者2岁的孩子，应不应该用含氟牙膏，国际上是认为是应该用的。就是1岁的孩子只要长牙了就该刷牙，就该用含氟牙膏。这是国际上的专家的观点。但是国内呢，专家比较保守。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写的是3岁以下不能用含氟牙膏。 用的是不能。 用的是不能用含氟牙膏。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呢，已经很多专家都说应该调整。但是怎么样调整，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给出一个，就是专家团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推荐来。但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我这么问吧，您给您家孩子多大开始用的含氟牙膏？ 我家孩子是个例外。为什么呢？他们嫌牙膏有味儿，所以他每次刷牙他都不用牙膏 啊。 所以我也很鼓励他，我说你要用牙膏啊，你都多大了还不用牙膏？ 你试试吧。 他一弄牙膏，他里边可能有薄荷，当然我也去没有给他选那种特别那个就是特别贵的牙膏，都是我平时用什么我就说你来试一点，他就老嫌有味儿，他就不用。其实但是这个已经有很多的证据表明要用含氟牙膏是有好处的。 好嘞，您看看，首先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哈，这个就是共识的，成人用含氟牙膏有效的减少您牙齿患成龋坏的这个概率，就是说它能防蛀。然后另外呢，至于儿童，多大的孩子应该开始用含氟牙膏？ 这个我刚才说的一半，就是因为咱们国家没有一个就是说是就从国家层面给出一个推荐来用还是不用。所以我倾向于按照国际上的一个推论，所有的孩子只要长牙了就要刷牙，就要用含氟牙膏。但是呢，它用的量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你的孩子在2岁之内，你要用的量多大呢？就跟那个大米粒儿那么大。 大米粒儿 啊， 好小。 对，就跟大米粒儿那么一点儿。为什么会说这个呢？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会往下咽， 他会吞下去。 对，他孩子不会吐，他会咽。这个，所以你也把咽多了可能会有不好，所以那就天天咽，所以就说控制量，跟大米粒儿那么大。 大米粒儿那么大。 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就是要看你的孩子会不会吐牙膏沫。 就如果他只要会吐牙膏沫了 啊，那你就可以正常的用，但是也不，6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超过黄豆粒儿那么大。 哦，用的量，如果是这个3岁以下的孩子用含氟牙膏的话，那个量呢 就是 大米粒儿那么大就够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就看你的孩子会不会吐沫。会牙膏沫，他是咽下去了还是吐出来了？ 吐出来的。 他如果是吐出来了，你就可以给他用含氟牙膏。 嗯， 用儿童的含氟牙膏。然后那个，如果你孩子特别小， 你就可以用那个米粒大米粒那么大。 嗯， 如果孩子在六岁以下，用黄豆粒那么大。 黄豆粒那么大。 如果你的孩子不会吐，比如说一两岁的孩子，他给什么吃什么。我的建议就是不要用牙膏，什么牙膏都不要用，包括那种可吞咽的牙膏等等，什么牙膏你都不要用。 嗯， 你也别相信这是从国外什么买的等等的。我是觉得呢，这个时候你用了意义不大，它牙膏吃到肚子里去，他说是可吞咽，肯定对身体可能没有什么坏处。 嗯， 但是它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处。 明白。 嗯， 好，正好我觉得这个马阿姨问了嘛，小孙女三岁，她就想问问这么小的孩子刷牙需不需要用牙膏？有的时候呢，他用牙膏会咳嗽。如果用的话该选什么样的牙膏呀？ 如果他要咳嗽或者不舒服那就不用，因为我觉得给孩子刷牙最关键的一个，孩子得接受，他得刷，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别让他对这个事儿产生反感。 啊，对，就像我家闺女一样，他已经现在是六岁多了，他还是不用牙膏，那 怎么办呀？ 我也得给他刷牙呀。 哦， 也不能不刷了，所以那就不用牙膏，就不用牙膏，我也刷。我是希望他用，那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可能会用牙膏。 好吧，那其实只要是他能够接受牙膏，包括像刚才那个刘主任说的哈，可能您这也是因为是爸爸，是男生，像我们这个妈妈们哈，妈妈一族经常都会孩子用的东西，甭管是擦脸油啊，还是这个刷牙的牙膏呀，身边很多人都是买的那个进口的。 嗯， 各种口味的，西瓜味、草莓味、香蕉味。然后呢，人家也认为，哎，就是各种口味给孩子之后，他那个接受度就更高了。 啊，是这样的。 啊，但是前提我们还是要提醒一条哈，如果孩子觉得那个味道特别好，他想把那个味道给吞下去的话， 不要， 那还是不。还是不用比较合适。 啊，所以说稍微大点孩子，比如说三四岁的孩子，你跟他说要吐出来， 嗯， 他肯定可以吐，因为我们说的一两岁的孩子是他的吞咽反射不健全，他不会吐， 不会吐， 不是不想吐。 哦， 所以等他会吐了，你告诉他牙膏不能吃，你要吐出来， 嗯， 他肯定会吐出来的，还是。 嗯，好嘞。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效的用好牙膏，用对牙膏。 嗯， 有必要用这个含氟牙膏， 一定要用， 为了以后我们能有一口好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今天的这点付出它一定是值得的。而且我不妨跟大家说，可能经常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是戴牙套的，现在哈这岁数了戴牙套，这个甘苦自知啊。哎，但是我第一次戴牙套的第一天，我那天清理这个牙套以及牙齿足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是忍受着给他做下来了。但是呢，在这个之后我就要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戴上牙套的这些朋友就知道，尤其像这种上面带托槽的这种嘛，清理起来那真的是要比我们日常普通去清理牙刷牙麻烦太多倍了。所以每一个人如果是想要有个对比参照物的话，你就想想现在的我，您就会觉得刷牙用牙线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了。 我要说一个，就是因为你现在戴牙套， 嗯， 你很重视，你是成年人， 真的是， 所以你能做到。但是现在正畸的大部分人群是孩子， 嗯， 十二三岁的孩子，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们对口腔这个重视程度肯定没有你那么高。第二，他们的技能和他的技巧也绝对没有你那么好，所以孩子才是重灾区。现在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整牙，希望孩子的牙最后变得特别漂亮，特别整齐。 嗯， 但是如果你在整牙的过程中不注意口腔卫生，特别是你戴上牙套之后你不容易清洁，如果你不是非常刻苦的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你的牙齿因为要正畸一般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你的牙齿就会烂，每颗牙齿甚至都会或多或少的烂，这个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做正畸的听众一定要去好好的刷牙，好好的爱护你的牙齿。 嗯，哎，说到这个刷牙这件事儿哈，很多人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的牙到底有没有刷干净，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方法，比如说我拿舌头舔一舔是不是光滑了，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有没有高科技的手段能帮我判断一下。 可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你用舌头舔一舔，每个牙你都舔一下， 嗯， 你能感觉到。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牙有很多位置很多面，可能自己有的时候也发现不了， 对，后里面的后面的 你自己看不见。我们现在就说还有一种叫牙菌斑显示器，因为牙菌斑呢都是白色的，我们也看不见。我们这个东西呢，牙菌斑显示器是红色的，你用它漱漱口啊，或者抹到牙上，然后漱漱口，你的牙上的牙菌斑就能显现出来，它是红色的，因为牙是白的嘛。 嗯， 所以一红它就很容易就发现，这是，但是你这个前提你得去自己去买牙菌斑显示器。 哦，其实在某宝上 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在某宝上就有那个牙菌斑显色剂还是显示剂、 你都可以，你去搜一搜，肯定相关的就出来了。 对，牙菌斑显色剂或者牙菌斑显示剂哈，它都能看得到。其实那个不是说你次次刷完牙之后都要用，您可以这样，因为有一次那个带娃去看牙嘛，医生先是教了他刷牙的方法，然后呢给了他一个小牙刷，去刷吧，你认为自己刷得足够干净了再来找我，然后就给他用上了那个牙菌斑显色剂。诶，你就会发现那些你真的没有刷好的位置，尤其是我们说后牙的一些位置哈，上面就变成了红紫色，看起来还挺吓人的。诶，但是这些位置医生就提醒您了，以后就是尤其是在显色的这些位置，就是以后就是你一定要重点去清理的位置。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说的定期的口腔检查，因为你很多时候有问题你是自己发现不了的。 嗯， 有的位置牙你看不见，不像手一样你随便看，所以说呢我们说定期的口腔检查，让专业的牙医给你发现，提早发现问题，提早解决。 嗯，就是这其实真的也是花小钱儿，然后提前预防我们的牙齿问题哈，需要做的一件事儿。诶，说到这个选合适的牙刷，咱俩不是拿了好几个牙刷吗？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标准？比如说有的朋友他一听完这期节目晚上就去买牙线了，同时可能也琢磨着我是不是那牙刷也需要换一下啊。先说一下牙头，那个牙刷头大小吧，这个有关系吗？ 这个大小呢，就是我是想因人而异。如果你的牙比较整齐，口腔也比较大，像男同志好多这个儿比较高， 嗯， 所以你就要选一个头稍微大一点，这样清洁的效率会高。如果你是女生，那个口腔比较小，或者有的人牙长得比较不齐，他有扭扭歪歪，那种歪的， 对， 你就要选一个小一点的，否则呢你就刷不到。所以这一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这个牙刷把你所有的牙面都能刷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选稍微大一点，就是满足第一个条件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 就是首先一条是能够把各个边边角角或者说满足您口腔大小都刷到，这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是在满足第一个条件之上可以适当的大一点。这个大一点是为什么呢？ 说的有点绕口哈，就跟你擦桌子一样，就说你一定要所有的都擦到。第二个呢，你抹布越大不擦得越快吗？效率越高吗？ 是为了这个呀。 如果你要说你是个大人，你好多人说我有小孩牙刷，那个头特别小，你得刷好半天才能刷完，这个就慢嘛，就效率清洁的效率会低。 我们想慢工出细活嘛。 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啊。 其实我一直就选用特别小头的牙刷，然后我真的是觉得那样刷的就是更到位。然后关于那个刷毛，你看咱们能看出，咱们俩可以把这个往镜头前面哈，它表面不是平的，它是有一定的弧度的，但是有的牙刷表面也是平的，这个带弧度和平的这个有什么判断吗？ 这个有人曾经做过研究，就是这种带弧度的牙刷， 波浪形啊， 波浪形的、交叉形的等等，它刷牙的那些交界的位置和拐角的位置可能会刷的是更好一些。 哦， 因为牙是个弧形的嘛。 嗯， 但是呢这只是他们做的研究，说有这个帮助。其实我跟你说，你不要一味的去追究这个牙刷是什么样子，工具是次要的，关键而在于你的这种操作的方法，你的认真程度。 嗯， 我通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早上起来你的脸洗得干净还是不干净，而不取决于你用了什么样的肥皂或者用了什么样的洗面奶，而在于你洗得认真还是不认真。所以认真我们觉得才是最最重要的。这个牙刷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包括这个毛的软和硬。 对， 这个软和硬呢，就是说如果你口腔卫生状况比较差，你就应该选一个硬毛的一点，否则你刷不干净。 哦， 如果你口腔卫生状况特别好，你就可以选一个稍微软毛一点的，这样 细毛一点的 减少刺激啊。 嗯， 所以说我刚才一开始说的两个原则，第一刷干净， 嗯， 第二减少这种磨损，所以这两方面要结合在一块儿。 还有很多人就是要不要多长时间换牙刷哈，是以那个毛用飞没飞呀、分没分叉啊，这个来判断。 可以按照这个来换。我可以跟你负责任的说，如果你每天都特别认真的刷牙，你的牙刷用不了3个月，你的毛肯定是弯了。 好吧， 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就毛就弯了，所以就应该换。 就应该换了。 但是呢，就说，比如说我这次毛弯了，我没换，你也不用特别纠结。 嗯， 毛弯了，它只是说清洁的效率会下降。 嗯， 也并不是说就一定不行了。 它 它也能刷干净。 刷干净 如果你想的话， 就多刷会儿。比如原来我可能刷10下， 嗯、 或者刷五十，刷刷说是你这时候可能多刷刷15下， 嗯， 那它也还有这个效果。 好， 嗯， 哎，还有现在就是不差钱儿哈、 嗯， 我们买电动牙刷， 嗯， 动辄上千块，挺贵的。 嗯， 它、 嗯、 要是跟那个普通的我们说拿手拿的这种牙刷相比，它真的就能刷得更好吗？ 这个曾经就是国际上是有文献的，电动牙刷刷的第一是更快，就是这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用手动的牙刷，这种牙刷你刷3分钟， 嗯， 才能达到比如说清洁80%。而用电动牙刷，它可能刷2分钟， 嗯， 或者1分钟就能达到这个清洁80%的效果， 就是提高清洁效率。 它提高的这个速度变快了 哦， 但是并不是说一定用电动牙刷就清洁的更彻底。比如说用手动牙刷清洁80%，电动牙刷能清洁90%， 不是这样的对比是吧？ 它不是这样的对比。当然，现在有一些电动牙刷，认为就是能清洁的更好一些， 嗯， 就是它能清洁的比如说原来能清洁80%， 嗯， 它现在能清洁到90%，也有这种，但是。比较少，就那种，反正说那种牙刷肯定很贵啊，就像你说的，至少得1800块钱左右。 对，而且电动牙刷有那个什么旋转式的，还有声波震动式的， 嗯， 这种在清洁效果上有区别吗？ 嗯，应该理论上讲他们会更好一些。 好吧， 嗯， 大家要根据个人的这个经济情况了。其实这 我们是想强调的一个什么呢？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你可以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现在很多。各种型号的电动牙刷，各种型号的水牙线、 嗯、 各种型的超声波等等，它特别特别多， 选择很多、 啊、选择很多，你可以去尝试、 嗯、 如果说我经济条件不是很允许，或者我时间上也不是很允许，一把牙刷一段牙线就足以保持你的口腔卫生。 好， 所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跟说我有钱，我可以去健身房健身， 嗯， 我可以去买各种健身的东西，定制教练等等都可以。如果我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就路边跑跑步，自己去做个仰卧起坐，一样也能健身。 好，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这个实例哈，就是说只要有牙刷加牙线，还有记得用上含氟 牙 膏，对，就可以有效的清洁您的这个口腔，保证卫生了、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最后要感谢刘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节目中的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一定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继续春节特别节目，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卢光带来他的健康新选择，如何解除紧箍咒。感谢收听健康加油站，如果有相关问题要咨询，您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提问，日常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得多。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非遗时光，感谢您的收听。 色彩映入心房花开，像袅袅绕远洋四海，琳琅满目色彩，满是不同期待，璀璨层次乐人开怀。 与美人常在，礼尚多有往来，心如一三如此多彩，多一分悦目，或有几分感慨，扬得身心热人心来。 客中 藏书册上回册快请人 品藏出一丝浓浓的爱， 与美人常在，礼尚多有往来，心如一三如此多彩，多一分悦目，或有几分感慨，扬得身心惹人青睐。 南北中下 西南北中向城里迈，摇摆把这份爱守好。